最好的宝藏是那纯真的脸庞，友情不算长，把快乐分享，烦恼也一起抵挡，一辈子都不忘，把快乐分享，烦恼也一起抵挡，一辈子都不忘。 有人说青春是跟七个自己相遇，一个明媚，一个忧伤，一个华丽，一个冒险，一个倔强，一个柔软，最后那个正在成长。这首跟你互动的开场曲就是一首青春之歌，来自吴克群的《最好的宝藏》，典型的少年口吻，充满了希望和喜悦的旋律，非常适合这个收获的季节。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值班 DJ 董鹏。十一长假的第一个周六，还有我在这儿跟你一起听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。新音乐也有旧感觉，在过去的时间里找自己，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好像特别热爱复古旋律。跟随牛奶乐队蹦第一首70年代的低，来听他们的复古单曲《地烽火》。 I found a tune 感觉很酷 Thought you would like it、yeah. 唱了一路越来越堵，上海遇见马路来变个魔术，世界瞬间停住，只留下你陪我逃出。Yeah, 风暴来临之前，越危险越新鲜，潜入我的夜1970年。Yeah, baby, you clean up just fine. I love it when you dress to the night. 我带你去找新的未来。 奇怪的人才怪，一起回到1970年代，这样的重拍节奏应该是对魔城音乐的致敬。下一首来自魏巡的新歌《就这样疯狂吧》，大概可以满足你对这个词的想象。魏巡想要告诉你，疯狂就是卸下一切包袱，尽情想象，尽力享受，尽兴撒野。特别是当你面对来自生活的压力时，更要重新找回年轻时的冲动，就这么疯狂一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最近变得更简单了，放下恐惧，不太担心离别或是恋爱问题，我像个没有烦恼的蒲公英，一边飘向了远方，一边留下希望。虚无的事曾经困扰着我，不忍直视，曾想逃避生活，书写太多无奈过后，就想 let it go， 就想 let it go， yeah yeah。 深夜窗前闭上眼，梦想暖阳会出现，就算只有冷风迎接，再也不退却。抛开一切，放肆去想象，哦哦哦哦，抛开一切，尽情去流浪，哦哦哦哦哦，人生比追星剧还漫长。哦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 always be by your side.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, I will always be by your side. 想做的事每天写进备忘录里，写了很多慢慢变成抽象主义，记录下每个黑夜怎样对待我，直到我的光芒已足够驱赶它。起舞的事曾经困扰着我，无人知是曾想逃避生活，书写太多无奈过后，只想 let it go, 只想 let it go, yeah yeah, 抛开一切放肆去想象我，尽情去流浪，哦哦哦哦，人生比追星剧还漫长，哦哦哦哦，总有一天剧情会明朗，哦哦哦哦，想追上未来的我会被给予的厚望，当跑到疲惫不堪像阿甘那样，就算有时光机尽头会在哪里我不在意，只要有你。抛开一切放肆去想象，哦尽情去流浪，哦哦哦哦，人生比追星剧还漫长，哦哦哦哦，总有一天剧情会明朗，哦哦哦哦。 酷狗音乐，我们忠于经典，绝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 ，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未来终究是属于年轻人的，无论生活给你多大压力，你只管执着向前，前面是光明大道。多年以后再听张楚这首大金曲依然有点泪目。今天我们节目听到的是 Live 版，最近正在播出的一档乐队综艺的现场版本。张楚作为嘉宾参加了决赛录制，见证了总冠军的诞生。这档节目就是号称接棒月下的来自草莓星球的人。这里是全国联播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董鹏。这一节我们留给来自草莓星球的人的总决赛，我们听听嘉宾们的作品，都是你熟悉的歌，代表了华语摇滚和独立音乐的最高水准。下一位带来的是马迪现场演唱的《孤鸟》的歌，这首歌在马迪的专辑《孤岛》中相对冷门一些，南山南的光环太重，多年以后再听这张专辑，《孤鸟》的歌更能打动我。现在的乐队算是赶上了一波综艺的时代红利，不管是老乐队还是新乐队，只要上上节目就会多增加一些曝光度，商业的邀约基本上也会源源不断。来自草莓星球的人年度冠军是海皮威尔乐队，听说这支乐队到哪儿都是售罄的状态，我也看过他们巡演的北京站，演出状态挺爆的，但是究竟能不能复制月下冠军的商业神话还得靠时间来检验。 下一个出场的是来自草莓星球的人总决赛的另一位重磅嘉宾，他们也是第一季月下的年度冠军，在摩登天空的主场必须跳舞嗨起来，你要跳舞吗？ 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。

瞬间。 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 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充满阳光的季节，一定要听一听充满阳光的歌，让整个人都幸福起来。来自张含韵的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，老歌新唱，圆舞曲式的编曲，让人不自觉的想要跳起来。这里您正在听到的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十一小长假的周六，还有我在这儿陪您听听歌，我是董鹏。下一首推荐的是李莎敏子和路虎的合作单曲《哗啦啦啦啦啦》。电视节目主持人李莎敏子化身爱情气象员为您播报天气，爱而不得的心情，心里好像下起了一阵雨。 爱你的第几天，排队了好多年，换 很想有雨天，挤进你心里面，找我一亩三分田， 假装在你身边，埋下重生回忆愿，节目我自选，从恋爱到结婚，直到孩子都成年。 这戏是迫在眉睫，却只有我看得见，在梦里实现我和你的每一天。 这梦将现实别重现，两人的故事我独演。 哇啦啦啦啦啦， 每一句在想。 哇啦啦啦啦啦， 人无所谓嘛。 哇啦啦啦啦啦啦，谁叫我要爱他。 OK， 扛得住像随它循环多少遍， 干脆找个花店 买朵花闻闻甜， 斑斑碎整片，他爱我不爱我，这不问题谁有解。 这戏是迫在眉睫，却只有我看得见，在梦里实现我和你的每一天。 单相思是一场没有名字的雨，在眼睛里说下就下，哗啦啦啦啦啦，你听见了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情歌有点伤，那最后为您播放的没有烦恼的地方就显得温暖些了。李莎民子写给未来男朋友的一封信，爱一个人想做他的避风港，也想成为他的乌托邦，外面风急雨大，迎你来我的心间定居，那个没有烦恼的地方就是我的一整个心脏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节目，明天是我们新一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节目，欢迎您也在同一时间准时收听。 想带你去个地方，天气可以颠簸，昼夜可以拉长，和你想亲吻沙滩，云朵以为蓝天，就像我们一样。那个没有烦恼的地方，就是我一千颗心脏。 就是善良，不会被恶伪装。和你想的一样，那个没有烦恼的地方，就是我一整颗心脏。烦恼是世界的日常，你的名字是避风港。我找到了我，不会再流浪。嘟嘟嘟，